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哋跟住睇感应篇第64节。以恶亦好，以私废共。65节，窃人之能，蔽人之善。我哋睇呢两段，呢种事情都系我哋喺日常生活中好容易犯嘅，所谓挑剔，无论喺咩场合，喺咩环境之中，觉悟嘅人同未觉悟嘅人嘅差别就喺呢度。觉悟嘅人系为众生生存在这个世界，迷惑的人是为自己利益生存在这个世界。为自己利益生存在这个世界，他当然要受轮回果报。所谓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落到轮回是他的家。如果为众生生存的，一切为众生，六道同佢就冇关系啦。所以迷嘅人，无论喺乜嘢环境之中，遇到好嘅，总会自己占有；将次一等嘅唔好嘅推俾人。我哋好冷静咁观察，就能睇到。睇到之后，回头谂下，我哋自己处事待人接物又点呢？有冇犯呢种恶呢？所以冷静想下，自己就明白了。我们是轮回中人，定是真的所谓极乐世界的人？如果真的是极乐世界的人，来这个轮回里面是帮助人的。所谓救度一切众生，救度一切众生要拿行为表现给人看。世间人贪爱，我们施舍；世间人要好的，我哋要唔好嘅，你哋样样唔要嘅，我要。你哋要嘅，尽量供养你哋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僧团里面出家人着嘅衫叫粪扫衣。乜嘢叫粪扫衣？人哋着烂嘅旧衫唔要啦，抌入垃圾桶度，出家人将佢执起嚟。里面仲可以用嘅嗰块布剪落嚟，裁落嚟，拼拼凑凑咁缝成一件衫。所以我哋睇出家人披衣一块一块嘅，嗰一块系乜嘢？系到处执嚟嘅，因此质地唔同，颜色亦唔一样，着起嚟好难睇。 必须重新染一染，所以叫染色衣。这种是世尊佛菩萨做出榜样给我们看，教化世人。那一个恶的习气才能断绝。以师废公亦是非常普遍的现象。有些地位，有些权势呢，就尽量利用，利用自己的权势，求取自己的利益，贿赂。冇错，系人哋送嚟嘅，接受贿赂喺佛法里面系盗戒。我冇去偷盗，系佢送嚟嘅，佢唔系心甘情愿送嚟嘅，佢系有求于你，不得已而送嚟嘅盗戒。盗嘅手段好多，方法好多。换句话讲，凡是不应该得到的，无论用什么手段你得到了，都叫盗戒。偷盗戒。以师废公，以恶亦好，要看那件事情的大势。影响面广狭，影响时间长短来结罪。所以在佛门里面，前面我们曾经读到勇塞方术，我同各位报告过，那些几乎每一句都有连带关系。好像我们现在流通佛法，无论是流通经书、流通录影带，我们以这些做例子，那些事情大众委托你去做的，涉及到钱财，你如果偷工减料，在它里面以那些财物据为己有，这种罪过已经很重了。我们印书，你有没有认真去拣纸？有没有认真去想一下？考量有很多方便，如果希望那本书能传之久远，那你一定要想到纸要好，要能保存年代耐啲。西方人的纸，而家高级的是圣经纸，可以保存200年。通常一般用纸，它的寿命最多100年。时候到了，那些纸会变成粉，但是中国的纸，中国的纸没有外国的那么好看，耐久， 中国嘅毛边纸可以保存500年，中国嘅宣纸、莲史纸，莲史纸唔知你哋知唔知？莲史纸好薄好软，都可以保存1000年。所以我哋要印书，有冇考量到呢啲地方？如果佢善本希望佢保存永久，呢啲书俾边个？俾人哋图书馆收藏，咁系存之永久。我哋喺纸上面就要考虑啦，唔好计较成本。如果系为咗普及，系为咗宣传，希望大家了解，好多人都能得到。纸差啲冇所谓，量要大。所以考量嘅重点摆喺呢度。我哋要点做？一定要做到尽善尽美。人哋攞喺手上嘅时候能生欢喜心。用钱一分一毫都唔好浪费。浪费就做罪业。所以共事要分辨得好清楚。佛祖唔单止教我哋要修福，最重要嘅要惜福。呢个世间知道修福嘅人有，知道惜福嘅人太少太少了。可以话喺开发中国家，懂得惜福嘅人越嚟越少。未开发嘅嗰啲地区，懂得惜福嘅人仲多。点解啊？物资非常缺乏，所以对物力仲能爱惜。呢啲道理我哋要懂啊！回篇里面的注解，他举了个例子，以恶亦好，如铁亦金，石亦玉，这种事情多了，尤其是现在的商场，这些还不算是什么，将铁倒成金，当金呃人，将石头当做玉呃人，人哋喜欢卖玉，呃佢亦无所谓，反正佢有钱。但系造业最深重嘅系做假药，呢种罪过重啦。佢眼前虽然得到的咁多小利，绝对堕阿鼻地狱。你卖假药，你系害命。呢种罪过大啦。凡系对众生、百姓生计嘅嗰方面，你如果以恶亦好，呢种罪就特别重了。因为佢是生活必须的，生命所依靠的。修德要从这个地方来做功夫。呢度引四祖一段话， 佢系禅宗嘅，境缘无好丑，好丑从心起。心若不强明，妄情从何起？佛法修嘅系乜嘢？清净心、平等心。你心里面仲有好丑，仲有好恶，就是你的烦恼现前。自己一定要觉悟，这种是造业。它里头还有一段故事，圆晓法师，他是韩国的一位高僧，唐朝时候人，他亦是净土宗的大德。他来中国寻师访友，受了不少苦头，夜晚瞓在郊外坟地，半夜口渴的时候没水喝，见到旁边有水，他将那些水捧起来喝。到第二天早天光的时候起身一看，它是死尸流出来的水。它那时一看到这样，心里就觉得想呕了，然后就豁然大悟，说三界为心，万法为色，美恶自我，何关水苦。他喝的时候不知道，以为是泉水，喝得非常舒服，到第二朝早一看，不对，是死尸流的，浸在水里。从这个地方觉悟，一切为心造，你的心是清净平等，死尸水亦好好喝。所以以思废共，完全顾虑到自己的利益，自己的方便，不顾大众，自己多一分方便，大众就受一分损害。所以这个地方很简单地，我们要建立一个概念，我们是学佛，还是愿意继续不断再去做凡夫？如果愿意学佛，要做佛，众生第一，一切为众生，舍己为人，生存在世间都是为众生。一定要读经，要解义，要依教奉行，在生活中去修，离开生活没有地方修了。修行就是我们对一切人、对一切事、对一切物，将我们错误的想法、看法、做法修正过来，叫修行。 诸佛如来所表现的完全是圣德自然的流露，最完美的德行，没有一丝毫缺陷。我们凡夫未见性，未见性就学佛菩萨那种行为，学佛菩萨我们要记住，不是跟那个人学，他的行为是自性自然流露的，我们跟他学就是我们自性的流露，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。佛法绝不是被人拉住跟他走，不是的，那错了，是他见性，我们未见性，我们学他那种模样，自己会见性。所以一定要放下自己的成见，放下自己的见解，放下自己的想法看法，听从佛的教诲，这叫皈依。从哪里皈？自己要知道，从自己妄想分别执着，从自己错误的想法看法回过头来归，依佛菩萨的教诲。我们初学佛未见性，一定要用这个方法，下面一句，切人之能，蔽人之善。切是偷切，他举的例子也举得很好，譬如切人之文以为己作，这种事情自古以来亦常见，人哋写的文章他据为己有，将人哋个名去咗，用自己个名发表，人哋对不起，这条真系，人哋辛辛苦苦经过好多年研究，发表一篇论文，结果被人窃取咗。我在美国洛杉矶就见过，赵立本居士是个大学教授，好多年辛苦努力写出几篇论文，结果发表一看不是他的名字，人家的名字，所以他非常不平，以后工作辞了，去开餐厅。他将这件事情跟我说，诸如此类的冒人家的功劳，古今中外，我们在历史上都看到，这种是自欺欺人，我们细心观察，看看他有没有好结果，大部分晚年都遭遇果报，就算这一生中没有败露，感应篇里面讲得好，天地鬼神，你能瞒得个人，瞒不到天地鬼神， 天地鬼神真有，唔系假嘅，唔系吓人嘅。呢啲道理事实，我哋都要懂得。尤其是我哋生喺现前呢个时代，各位只要冷静观察各方面的资讯报道，我们就明白我们现在处的是一个什么时代。再难一年比一年多，一次比一次严重，我们仲唔觉悟，仲喺度做业，后果不堪设想，而且后果好快就会来临。我哋生喺呢个时候，系共业所感，我哋能幸免咩？如果要求幸免嘅心有呢种念头，咁亦系个错误。所以我哋好清楚，冇可能幸免，咁我哋点好？我哋一定顺从佛菩萨的教诲，再生一日，那一日积功累德，断恶修善，不怕死。人边个不死？死好平常，问题是死了之后去哪里？世间人不懂，我们懂，抓紧机会断恶修善，你就绝对正确了。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要搞清楚。利益社会、利益众生的是善，利益自己的是恶，一定要将它搞清楚。全心全力为社会、为众生，舍己为人，为人服务，你诚心诚意为他服务，他未必多谢你。但是我们知道应该要做的一定要做，我们并不求人家感激，只将我们自己本分的事情做好。我们本分事情就是舍己为人，为众生服务。在服务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项目，帮助人家觉悟，帮助人家断恶修善，帮助人家破迷开悟。我们能敢做，咁先是真正佛弟子，真正的菩萨道。所以经不可以不读，你不解不得。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一定要依教奉行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